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特使、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参加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就任仪式后，12号离开了首都马纳瓜。崔龙海同志在逗留期间参观了马纳瓜市和格拉纳达市。